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皇圣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公元710年6月24日，李旦登基称帝，李唐王朝从此恢复正统。天下之大，千差万别，南方春意盎然，北国却千里冰封。自然界如此，人类社会同样如此。就在天下人感受李旦的恩泽时，却有人不领他的情，相反在暗中谋划推翻李旦，然后自立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是李显的次子，乔王李仲福。说起来，李仲福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他的一生就是诸多皇子悲剧的缩影。李仲福刚出生的时候，和其他皇子皇孙一样，含着金钥匙出生。4岁那年，他的父亲登基称帝，他由皇孙升级为皇子。然而皇子的生涯仅仅持续了几十天，不久他的父亲被废黜，他又从皇子变成囚犯，从此在囚禁中度日，直到李显被立为皇嗣，李仲福兄弟几个才被解除监禁，过上了正常的日子。5年后，他时来运转，他的父亲李显终于被扶上了帝位，他再度成为皇子。然而好日子注定与李仲福无缘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分享父亲登基的喜悦，就被贬出洛阳，成为有名无实的均州刺史。均州在今天的湖北丹江口市。李仲福知道这一切都是韦皇后捣的鬼，这个女人非要把大哥李忠润被害算在自己的头上，非要说是自己向张昌宗和张易之告的密，污蔑，无边的污蔑。公元709年，李显在长安南郊祭天，随后大赦天下。然而李仲福不在此列，他依然只能待在均州，做那个可有可无的刺史。为此，李仲福专门给李显上了一道奏书， 恳请父皇允许自己回到长安。然而奏书上去，又如泥牛入海。从此29岁的李仲甫对韦皇后充满了仇恨。事有凑巧，也是在公元709年，一位同样怀恨韦皇后的人出现在李仲甫的面前。这个人就是武三思迫害武王时的智囊郑因。郑因因为收受贿赂，贪赃枉法，由吏部侍郎贬为江州驷马。郑因心里知道，所谓收受贿赂只是表面原因，真实原因是自己被韦皇后抛弃了。如今在韦皇后面前当红的是宗楚客，自己则是可有可无的人。孔子说，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。郑因就是孔子说的小人。可有可无的郑因开始仇恨韦皇后，路过均州时，他便专程拜访了李仲甫，两个人相约起兵讨伐以韦皇后为首的韦家势力。与郑因和李仲甫一起谋划起兵的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张灵均，洛阳人。相比于郑因，他更加积极，而且更有谋略。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没等李仲甫起兵，韦皇后就被李隆基给收拾了。听到长安兵变的消息，李仲甫比谁都失落。为什么自己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呢？真郁闷。郁闷中的李仲甫迎来了调令，李旦将他由均州调往吉州，即今天的四川省南江县。李仲甫叹了口气，准备接受调令前往吉州。这时候洛阳人张灵均来了，他的一席话改变了李仲甫一生的命运。张灵均对李仲甫说，大王，您是先帝的嫡长子，自应继位为天子。项王虽然有讨平韦氏的功劳，但怎么能越次占据皇位呢？如今东都洛阳的百官和百姓都期待着大王的到来。大王，您如果秘密前往洛阳，就如从天而降，派人杀掉东都留守，即可拥有大军。向西可以占据陕州，向东可以占据黄河以北，天下大事挥其可定。李仲甫被张灵均描绘的前景深深打动，身上的血顿时热了起来。30岁的他已经厌倦了仰人鼻息的日子，现在他想按着张灵均的蓝图奋斗一回。然而李仲甫似乎忘了一句话，冲动是魔鬼。随后张灵均与郑因取得了联系，同时招募了几十位勇士，这些勇士将跟随李仲甫前往东都洛阳，去开创争夺天下的基业。得到消息的郑因也没有闲着，此时的他又倒霉了，刚升任秘书少监及皇家图书院副院长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被贬为元州刺史。现在他下定决心和李仲甫一起开始自主创业。郑因原本应该从长安赶往元州，即今天的湖南省洪江市上任，然而他走到洛阳停下来了，他要在这里等待李仲甫的到来。等待的过程当中，郑因也没有闲着，他草拟了两份诏书，一份是李显的遗诏，一份是李仲甫登基昭告天下的诏书，同时把要改的年号都想好了，就叫中原客父。在郑因的策划当中，李仲甫登基之后的权力布局是这样的， 尊李旦为皇继叔，封已经退位的李仲茂为皇太帝，任命郑因为左丞相，掌管全国文官，任命张灵均为右丞相，掌管全国武官。权力划分就是这么简单，乍一看就像小孩过家家，仔细一看其实还是小孩过家家。在郑因准备诏书的同时，李仲福和张灵均已经从均州来到了洛阳，一路上凭借伪造的政府文书，坐着政府的一马车，一路畅通地来到了洛阳。在李仲福进入洛阳之前，郑因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落脚点，这个落脚点就是驸马都尉裴训的家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裴训这个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少作为，不过倒留下了一个段子，关于他被老婆宜城公主整蛊的事儿。宜城公主是李显的女儿，不过并非韦皇后所生，不如安乐公主受宠，但是这也不影响宜城公主在家里扮演汉妇的角色。有一次裴训在家里与婢女偷情，被宜城公主捉奸在床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宜城公主一不做二不休，从宫里找来了最好的刀手，生生的把裴训偷情的婢女毁了容。本来她还想顺手把裴训也阉了，考虑到裴家也是望族，这才免去了这一刀。事情到这一步还没完，宜城公主又看了裴训一眼，说：“好吧，就让他享受跟曹操一样的待遇吧。”他就顺手把裴训的头发给割了，算是割发代首。后来，宜城公主还把这起家务事闹到了父亲李显的面前，结果夫妻俩双双被贬。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了原来的位置。现在李仲福就是进入这个裴训和宜城公主家里，他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。公元710年8月12日，洛阳县令带领衙役前往裴训家，他们想验证一下外面传言的真伪，看一看李仲福是否真的已经到了洛阳。在裴训的家中，他们搜了一圈，没有发现李仲福的身影。嗨，原来是误传呐！就在县令准备放弃搜捕，打道回府的时候，李仲福突然出现在裴训家的门口，县令当即打了一个寒战。趁李仲福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这个县令一不做二不休夺门而逃。逃跑的县令并非急着逃命，而是急着去报官。他一口气跑到了洛阳留守府，报告了留守长官。听到他的报告以后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做了同一种反应，夺路而逃。唯独洛州长史崔日之挺身而出，带着一队人马前去迎战李仲福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李仲福带领着人马向洛阳屯军大营赶去，他的身后已经有数百人。一旦这些人进入屯军大营，李仲福再拿出先帝遗诏，形势将一发不可收拾。李仲福到底还是晚了一步，有的人比他提前一步到了屯军大营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 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比李仲甫提前一步赶到的是杀妻解套的李庸，此时他正担任留台侍御史，恰巧在洛阳城南洛水桥看到了李仲甫，随即飞奔，比李仲甫提前一步进入了屯军大营。李庸气喘吁吁地对士兵们说：李仲甫虽然是先帝之子，然而在先帝健在时已经犯过罪，这次无故进入洛阳必定是作乱，我们受朝廷委派在这里镇守，自当尽职尽责，平定叛乱，以期富贵。李庸一句话就给李仲甫定了调子了，再想调动屯军大营的士兵已经是痴人说梦了。不久李仲甫抵达屯军大营，正想公布李显的遗诏，却发现自己受到了屯军大营的热烈欢迎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居然用热情洋溢的谏语来招待了自己。屯军大营没戏了，只能再到洛阳留守府碰碰运气，那里也有部队，如果能够调动还可以起兵，人到备孕的时候喝凉水都能呛个半死。李仲甫很快发现自己也太背了，洛阳城的城门都已经关闭，想去留守府已经没门了。气急的李仲甫冲到了左掖门下，想用火烧开左掖门的城门，然而还没等他烧呢，城门自动打开了，一队凶神恶煞的骑兵向他冲了过来。李仲甫知道自己的起兵梦就此破灭，只能先保住命再说吧。李仲甫拨转马头，从防守不甚严密的上东门冲出了洛阳城，一路飞奔跑进附近的山谷，借着夜色的掩护躲藏起来。战战兢兢熬过一夜之后，李仲甫本来以为会迎来第二天的浪漫的日出，却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搜山部队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梦想是夺取东都，抵定天下，现实却是天地之大，却已无藏身之处。或许这就是梦想与现实的差距。心灰意冷的李仲甫纵身跳入河中，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无情的河水，时年30岁。李仲甫随水而逝后，他的同盟军郑殷和张陵军的路也走到了尽头。原本郑殷还在寻求自救，起兵失败后他更换了发型，然后换上一套女装，梦想用男扮女装的方式蒙混过关。然而这个方法没有奏效，搜捕的士兵还是把郑殷揪了出来，跟张陵军一起拘押审问。相比之下，张陵军倒是很有风度，他不慌不忙，从容应对，丝毫看不出起兵失败的窘迫。而此时的郑殷却已经战战兢兢，牙齿相碰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张陵军不屑地看了郑殷一眼，叹气一声：哼，跟这样的人一起起兵，活该我失败。随后两个人被公开处斩，结束了开创天下基业的春秋大梦。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张陵军是从容的，郑殷却是心有不甘。几十年来他在仕途浮沉，像一个小蜜蜂一样飞来飞去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。郑殷不断回想着自己的仕途， 自己先是投靠来俊臣，凭借来俊臣的推荐走上了仕途。来俊臣倒台之后，他又投靠张易之，张易之倒台以后又投奔韦皇后，韦皇后倒台以后又投奔李仲福，而现在两手空空，一刀两断。别人都是跳并快乐着，而他跳摔死了。原来跳槽也要讲究智商的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仲润被处斩，李仲甫跳河，李仲俊起兵被杀，李仲茂被禅让，中宗李显的四个儿子都是悲剧。其实李显名下皇子的悲剧并非是个例，这样的悲剧在李唐王室早已蔓延。为什么悲剧是李唐皇子的主题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大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新编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模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。